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想跟大家谈的话题是，有些人呢，我们开玩笑的说啊，他35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可是到85岁才下葬，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生活当中常常碰到这样的人啊，他们某一个部分就像死去了一样，非常的沉闷焦灼，没有生命力。这样的人其实真的很多。我是说啊，他们真的3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受到外界种种的刺激、压力影响，把自己压缩了起来，而那个部分呢，就打包冰冻，就像死了的一样。然后呢，自己又用一种安全模式的状态在运作，而不是每天生活在愉悦的感受里面，活出真正的自己。这种是一种死法。还有另外一种死法呢，就是有些人啊，你看他每天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过生活，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对待人事物的方式却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啦，我不是说一成不变不好啊，而是说啊，你做人做事的方式，如果碰到挫折、失败、烦扰的时候，是一定要有所变通的啊，不能一成不变的呀。这个世界这么大哈，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互联网的世界，真的是一年的时间要等于以前大概5年的时间。在这个行业里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变化有多快。如果我们用一成不变的方式过日子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某些部分已经死去了呢？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每天过着沉闷的、不变的、单调的生活，然后我们就会说，哎呀，我的工作太无聊了，我不享受我的生活耶。哎呀，我的婚姻太无趣了，老夫老妻啊，真没意思。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耶，人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常说啊，如果我们去迪士尼乐园玩啊，你不会到那个乐园之后还说，哎，我来这里干嘛呀？好没有意思哦，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到迪士尼乐园是这种态度的话，就表示说，其实你根本没有好好的去玩那些项目哦。任何有童心的人，进了迪士尼乐园都会玩得很开心的。那我们的地球呢，也像一个乐园，它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乐趣等待你去发现。穷人有穷人的玩法，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玩法呀。这个地球资源这么丰富，有这么多可以好玩的东西，那每天都有新鲜的事物出来，你有没有好好掌握一天24小时的时间？有没有好好掌握你能走能跳能跑这个行动自如的身体，而去好好体验你的人生呢？不管你现在是几岁，你能不能好好运用从你生下来到现在所学到的知识，以及你周围的人脉朋友，好好的去发挥你的生命资源，享受你的生活，享受这个世界为你带来这么多丰盛的东西呢？我想很多人没有做到啊，他们只是一成不变，过着自己一个啊相对来说没有目标、没有人生导向的日子，所以久了以后啊，自然会抑郁嘛，自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来这里干嘛呀？人生真是没有意义，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成年人好像某些部分已经死去了，或者是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在过日子呢？亲爱的，这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受了太多的限制。当你的父母告诉你你就是这样的人，或是你不可以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作为孩童，我们是像一张白纸一样，几乎是毫无反对和抗拒的，就会接纳了周围的人，尤其是父母他们灌输给我们的观念，我们没有自己去好好思考，好好去想。同时呢，我们认为自己受到了限制，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我没钱就不能做那个，我要挣钱我就没有时间做那个。但是呢， 我们能不能挑战自己去看到有些人他在非常极限的状况下活的是那么的光辉灿烂。所以我很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大家知道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个励志人物啊，就是那个澳洲的尼克。尼克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哎，可是他不但娶了漂亮的妻子，生了两个孩子，还能够上山下海，打高尔夫球，潜水。你想他的人生剧本是多么的糟糕啊，可是他却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活得那么好。所以亲爱的，我们在现在这个唤醒的阶段哦，真的要看到自己哪些部分已经死了，从来不敢去挑战新的东西。你那些既定的观念并没有带给你好处，反而限制你的发展，但是你相信它就是真的。那是哪些观念在限制你呢？你能不能去看到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告诉你们哦，你们真的是可以突破小时候这些限制，然后去发挥自己生命潜能，活出最好版本的自己的。我觉得其实怎么说都没有用，我们必须要安静下来，贴近自己的心。所以我今天呢，还是要邀请你们闭着眼睛安静地坐在这里，好好地陪伴自己一会儿，看看自己内在有哪些恐惧，有哪些限制性的信念，让你不能够去发挥你的人生，让你不能够去好好享受生而为人的一些乐趣。我真的是苦口婆心地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生活得更好，更加的快乐。哒哒哒，人生多美好啊，来我们笑一个好不好？就算是硬挤出来一个笑哦，也好，没问题的，因为笑一笑就解千愁哦。祝福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带着微笑生活。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